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我哋有宝岛歌后邓丽君嘅歌声《小城故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2022年5月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4月初7，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啊！好啦，咁啊，刚刚咧就为你带嚟咗大家都好喜欢嘅邓丽君嘅歌声啦，今日都会系佢嘅靓歌送俾大家嘅。其实每次踏入五月份嘅时候，我都会想起佢。 甜蜜蜜，你笑。 在哪？ 要送邓丽君的名曲，其中这一首相信都很多人会熟悉的《甜蜜蜜》。为什么今天会选择他的歌声呢？其实呢，他在1995年的5月8号在泰国清迈这个地方就是离开了我们，送下手指差不多27年了。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不过他真的留下很多很多很多好歌。今天虽然都不会重温得晒了，不过都是你选择，好多都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唱的歌曲，就好像这一首我都很喜欢的《千言万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3%。 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涉及乌克兰局势的声明，表示对维护乌克兰和平与安全深表关切，对联合国秘书长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努力表示强烈支持。这项声明由挪威和墨西哥起草，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涉及乌克兰局势的声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安理会首次以同一个声音为乌克兰的和平发声，世界必须团结起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继续不遗余力地拯救生命，減少痛苦，尋求和平的道路。英國執政保守黨在地方選舉喪失倫敦重要傳統據點，保守黨在倫敦旺茲沃斯地區敗選，該地區1978年以來一直是保守黨據點，保守黨亦失去巴尼特等的控制。外界相信倫敦選民利用選舉表達對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對首相約翰遜違反疫情封控規定的不滿。這次地方選舉選出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大約200個地方議會的幾千個議席，和北愛爾蘭議會的全部90席。本港新增324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29宗輸入個案，再多11人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93000多人染疫，9131人死亡。另外再有23間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15名學生和8名教職員。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7日有7間學校分別有2宗或以上的個案，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在校內感染，相信是在社區感染。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在灣仔會展舉行造勢大會，有過千名政商界人士、選委等出席。李家超發言時分享過去的經歷，他說過去40多年他跟隨香港的發展進程，由前線官員到參選特首，有不同經歷影響他的人生。李家超又重申政綱內容和施政理念，他說施政並非單靠他一個，若果當選，他會團結社會和市民，同為香港開新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899點，跌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23點，跌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30.59， 瑞士法郎 0.989， 加元 1.291，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234， 歐元對美元 1.056， 澳元對美元 0.70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82.96美元，賣出1884.2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人间四月天，春光明媚，听下音乐声已经响起，是40位学界精英的倾情演奏，大家要捉住春天的尾巴，享受这场音乐盛宴。 电视节目第73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优胜者比赛升华，一连四集，今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但愿人长久，我哋有邓丽君。时间来到早上的5:41，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仲有邓丽君。 我是心，你是云，总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分东西，这是谁？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为什么不见 最难忘的，你对你的初恋情人还有没有印象呢？难忘初恋情人。 嚟紧咧，呢个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就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应该去到星期三四咁上下啦。不过嚟紧几日咧都开始会有啲骤雨，亦都有即系天气都开始唔稳定嘅，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要留意咩咧？风从哪里来啊？嗱，你问我咧，邓丽君除咗一啲好好听嘅国语歌之外，其实佢唱广东歌咧都好特别嘅。特别在佢嘅广东话唔系太正，但系你又会觉得听得好舒服啊！就好似呢一首咁，相信大家都好喜欢嘅《漫步人生路》，就等我哋一齐行啦！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五点四十五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9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室外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83%啊。剛才都讲啦，邓丽君除了好听的广东歌之外，哇，其实佢唱这个粤语歌都好好听的，除了刚才那首之外，这首都是啊。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等于将心灵有 有啲嘢咧，真系唔会忘记嘅，就好似邓丽君嘅歌声咁啦。我哋一直都会印喺脑海里边，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佢遗留落嚟嘅歌真系太好听啦。带嚟咧有呢一首《忘记他》，你仲记得佢有呢一首粤语歌曲吗？ 寒世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村，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未知冬霜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这一刻见到西山飘远风思意，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初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看世山 飘雨西山情啊！咁啊，望个钟咧，时间就嚟到早上嘅5:58啦。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咧，就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当然咧，星期六咧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继续讲下呢个嘅新冠肺炎嘅病患者康复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嘅后遗症，咁应该要点样做，亦都点样可以减轻嗰个后遗症咧？咁啊，一阵间咧就要特别留意收听啦。

万一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感到不适，可以点样处理呢？ 如果对病征有疑问或者有其他医疗查询，可以致电医院管理局热线1836115。 如果病征轻微，例如发烧、咳嗽、喉咙痛等，需要诊治，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 38.5 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当然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啦。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5月7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4月初7噶啦。室外温24度啊，相对湿度80%。你有冇觉得咧心情特别兴奋咧？点解咧？因为咧一年咧有3日假期啊！今日星期六，好多朋友仔都唔使翻工啦。星期日啊，当然可能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唔使翻工啦。星期一咧系呢个佛诞嘅补假，于是乎咧就制造咗3日嘅假期啦。咁啊，听日咧亦都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系咪？有冇准备同你嘅妈妈庆祝咧？又或者可能妈妈已经唔喺我嘅身边啦，咁点样可以喺呢一个母亲节里边，我哋去挂念下佢，思念下佢咧？当然啦，好多时候咧，我都讲啦，妈妈咧喺所有嘅朋友嘅心目中咧，都系至高无上嘅。以前做女嘅时候咧，真系唔觉得嘅，但系当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咧，就会发现，原来妈妈真系全世界最伟大嘅一个人啦，亦都系影响自己最深嘅人啦。咁喺呢一度，容许我借呢一个空气中同我自己嘅妈妈讲声我爱你。如果你都未同你妈妈讲声我爱你嘅，咁不妨咧都可以趁住今年呢个母亲节咧，揽住佢锡佢一啖，然之后同佢讲声我爱你啦。好啦，咁一阵间咧，当然咧就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今日咧，梁医生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呢个长新冠。即是说呢新冠病患者这个康复之后有一系列的后遗症，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当然是不是个个都有呢？未必的。但是如果真的不幸有这个后遗症的时候怎样处理呢？一阵间听听梁医生的讲解啦。今天呢就播了很多宝岛歌后邓丽君的歌声啦。是不是觉得有一首点解仲未播呢？咪就系呢一首咯。点可能冇咗呢一首呢？呢一首真系哇，我谂全球嘅华人都识唱啊，几乎真系30岁到80岁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这个时分呢，当然除了有我之外呢，梗是有我们的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梁医生。梁医生啊，咁啊近排呢大家都知道啦，即是这个新冠疫情呢都仍然是持续啦。咁啊虽然呢都有即不少香港人呢都已经曾经被感染，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仔呢就即防护得好好，咁佢到而家都仍然系即系呢一个金光不坏之身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已经染上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而佢已经系康复咗啦，近排又听到咧，即系讲呢个长新冠嘅呢一个嘅症状，即系话佢好翻之后咧，有好多问题咧依然都未解决。咁不如今日同大家讲解下乜嘢系长新冠，同埋即系有呢啲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将佢舒缓，然之后可以即系根治咧？ 咁其實咧，長新冠呢個名稱咧，即係英文嚟講叫 long covid 啦。其實喺外國嚟講咧，即係因為佢哋以前都感染都比較多，喺2020開始咧都好多人感染咧。其實開始陸續咧就係研究緊患咗呢個新冠肺炎之後，佢哋嗰個即係影響有幾大啦，即係好翻之後有幾大嘅影響。咁當然咧就 大家知道其實呢個新型冠狀病毒佢嘅變種咧不斷嘅變種，所以我哋之前見到咧大部分咧喺嗰個記錄裏面嘅個案比較多咧，就係舊嘅一啲嘅病毒類型啦，包括就係個原型嘅病毒啦，即係喺武漢開始嘅原型病毒啦。咁第二類啊，譬如就係嗰個 Delta， 咁最多係呢兩類。咁但係呢，大家知呢，其實佢呢兩類呢就嗰個嚴重性比較緊要啲嘅，其實所以會睇到嗰啲所謂長新冠嗰個感染嚟之後呢，嗰個都會有一啲叫大家聽到就話所謂老母啊， 即係話成日都唔記得嘢嘅， 懵下懵下嗰啲咁啦，即係染咗疫之後又懵下懵下情況嘅，咁係最多。咁第二樣呢就係講佢個身體虛弱嗰樣嘢嘅，呢兩個係主要喺嗰個文獻裏面有講。咁我哋喺香港面對當然佢就係 Omicron 啦，即係 Omicron 始終就唔係好同嘅話，佢嚴重性比較少啦。咁喺香港嚟講，我哋講有超過100萬人，或者我哋預測有250萬人。感染咗，有啲有報，有啲冇報，咁即係可能200-250萬人有呢、這個即係感染嗰、那個即係病歷，但係好多因為佢唔報，根本就因為佢都好簡單嘅冇病咁，所以喺個究竟有幾多人有所謂長新冠喺外國嘅文獻都講咧係10%至15%，咁即係你以香港嚟講咧，你有200萬人到，咁可能有10-20萬人咧就係、是、有呢、這個一啲嘅新型冠狀病毒之後感染嘅後遺症。咁喺現時咧，其實較為嚴重咧，我都嘗試去訪問過我哋一啲嘅喺安老院舍啊嘅職員啊，同埋啲醫生咧，究竟嗰啲患完新型冠狀病毒，佢哋嗰個 Omicron 之後，佢哋冇死，剩翻來嗰啲院友究竟點咧？原來都有啲嚴重嘅後遺症啊！發覺比較多咧，其實就話，佢哋又行得邊唔行得，比起老人院嚟講咧，佢以前行得幾步，而家咧佢出咗院之後就停瞓喺床喐得。 點解唔行得咧？係因為條氣行唔到啊，定係只腳有問題咧？ 其實都係有幾方面嘅問題嘅，絕大部分都係可能冇打過針啦，所以佢病情比較嚴重，佢可能卧床嘅時間長啦，佢個肺又可能有影響咧，雖然唔死得咁啊。復完之後咧，都對佢嗰個體力咧受影響嘅話，佢就變咗卧床，咁即係呢樣嘢就好慘。咁除此之外咧，都會有一啲咧就食嘢有困難，即係話佢可能瘦咗10-20磅，咁又係冇乜力咯，咁又係即係借咗，都係俗語講借咗啦。有一啲咧就係食嘢吞煙有困難，就係、是、胃口唔好啊，心情唔靚啊，咁呢啲咧都係老人院裏邊發覺。咁大家知啦，香港嘅老人院裏面我哋有都為數不少，接近30,000-40,000人有染疫咧。其實呢個都導致咧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即係個照顧方面咧要多咗好多照顧。之後點樣令到呢一批嘅院友咧，其實會改善嗰個身體狀況嘅。 好啦，咁如果佢哋有呢、這、一個即係問題產生啦，譬如而家成日都講即係常見就話佢哋會比較容易攰啦，係咪？咁同埋會有氣促啊、胸痛啊等等呢一啲嘅後遺症啊，咁點樣令到自己呢啲後遺症可以慢慢慢慢咁樣康復，而唔好令到佢長期咁影響到自己嘅身體呢？ 嗱，呢個最重要就有一堆嘅人咧，佢哋嗰個即係比較嚴重，即係輕症變重症咧。重症通常都係指話佢個病毒嘅感染令到佢哋嘅呼吸系統受影響啦，即係話入咗肺啊，入咗肺嘅時候咧，個肺係俗語講佢肺有化，化咗之後咧，其實就係個肺嘅組織咧就係有一啲嘅影響咧，啲都照的啲時間去復原啊。個復原時間一般咧，其實即係唔單止講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所有一啲嚴重嘅炎症嘅肺咧，都要一段時間去復原。通常咧，我哋都講可能2-2個月。咁大家知有時我哋嚴重感冒之後咧，其實咳都可能咳一個月，係咪？ 冇錯。 咁就何況係呢個即係新型冠狀病毒嘅感染咧，其實都要1-3個月嘅時間去即係慢慢復原嘅。 咁即係话只要即係大家有一个嘅健康嘅生活啦，同埋呢做下运动啊，飲食均衡啊，其实呢慢慢慢慢係会復原嘅，係咪咁讲？ 咁当然係啦，咁我哋即係固本培元啦，当然即係大家知就话吓喺呢个时候呢真係呢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中药嘅汤水啊，咁我哋即係滋润嘅呢好重要啊，就话我哋都係固本培元嘅方法即係可以去考虑啦，即係令到 嗰個呼吸功能都改善啦。咁另外啲運動咧，呼吸運動慢慢咁咧，即係將個肺部個功能慢慢改善。咁但係都係咁講咧，就真係咧就唔係一步到位，唔係話你食一丸或者咧食一劑茶咁會好啊。咁都有啲時間就話要配合，可能你一啲嘅滋潤嘅一啲嘅湯水，咁一啲嘅適量嘅運動，一啲比較好嘅空氣，咁呢三方面咧都係我哋希望咧喺唔同嘅人士啦，包括喺院舍裏面嘅老人家啦，或者都喺社區裏面嘅受感染人士都比較多，都係長者多啲，咁佢哋點去多啲運動喺呢一方面咧，我希望咧喺未來我哋會多一啲嘅教育嘅一啲嘅講座啦，或者一啲嘅社區嘅一啲嘅服務咧，係令到一啲長者佢哋喺嗰個呼吸運動裏面咧會做得好少少。 咁仲有一个长新冠嘅一个嘅病例咧，就讲，譬如女士咧就会容易，即系可能后生啲嘅，佢哋嘅月经会乱啦，咁同埋咧就有机会会脱发，咁究竟系咪真有呢样嘢嘅咧？ 我谂呢个都系重症嗰啲患者啦，即系话严重嘅患者会出现啦。大家唔使担心啊，如果你好轻症嗰啲咧，其实都系冇乜事嘅。其实即系话较为重症嘅话，你烧一段长嘅时间，甚至乎可能要入医院嘅话咧。其实就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患的一个行为症咧，都会影响整个身体里面嗰个新陈代谢系统啦。咁所以咧都会对妇女嗰个生育系统里面咧都会有个失调啦。吓，咁所以咧都会有啲人咧就可能会维持即系三至六个月咧，就系所谓嗰个经期嘅周期受到影响啦。咁呢个方面咧，其实都系即系保持身体健康啊，多做运动啊，食得好啲啊，提升嘅整体嘅健康能力里面咧，慢慢希望咧都会好翻啲嘅。 嗱，仲有一样系好多男士都好惊啦，话咧有呢个长新冠症状咧，其中一个咧就会影响男士嘅生育能力噶、哦。咁有冇真系呢个根据？同埋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系会持续几耐？会唔会即系都有改善嘅机会嘅咧？ 嗱，其实咧喺个文献里边呢个咧，亦都唔系一个主要报道里边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呢个同女性一样咧，其实你整体嚟讲，有一啲嘅即系男士佢嘅一个严重嘅一个即系新冠肺炎里边咧，其实就佢整体嚟讲，佢嗰个身体就差咗虚弱。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佢其中嘅身体嘅一个即系表征嚟嘅。譬如佢行路都气喘，咁你都唔好谂。佢嗰個所謂性生活、性行為能夠有個即係比以前更加好，就會只會差啲嘅啫。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都會喺嗰個陸續嘅病徵改善底下咧，佢復原咧都會恢復一個正常嘅能力嘅。 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話咧，有研究發現咧，話呢一個嘅腸道嘅微生態失衡係同呢一個長新冠有關嘅、哦。咁如果咁樣講，係咪即係食翻啲益生菌啊？又或者咧，就令到腸道健康啲嘅水果啊、蔬菜啊，咁食多啲，咁就會有幫助咧？ 咁我哋都知咧，其實喺新型冠狀病毒裏面，除咗呼吸系統嘅症狀發燒之外，另一個咧就係吐瀉嘅。有啲主要係個吐瀉嘅問題。而影響到發現佢係中咗招嘅，咁所以咧個病毒都會影響個腸道，即係將腸道嘅時候會佢個輻射好嚴重。我哋有啲朋友佢可能輻射講緊即係發病嗰幾日，可能每日都屙即係十次八次咧，那個腸道裏邊嗰個即係微生物會有一定程度嘅重組啊，或者佢生存唔到咧，佢喐得太快咧，佢屙曬出嚟，咁即係嗰個腸道裏邊都係。正常的菌少了的时候对我们的肠道健康会有影响，就是大便习惯也有影响。那这方面呢，当然就是要等它慢慢复原，复原那些就是吃得比较均匀飲食呢，其实都会刺激我们在肠道里面的有益的菌。那当然刚才讲益生菌呢都是一个好的途径，就是个肠道未太好的时候，一些益生菌呢其实就是令到我们那个个肠里面去即大尤其大肠里面呢去所谓生陈代谢会改善呢，个肠道健康好啲，大便习惯亦都会有改善嘅。咁但係坊间好多唔同嘅益生菌㗎喎，咁所以呢我哋都要睇下究竟恒常嚟讲你认识嘅系边一类啦，食开边一类呢，咁都要去习惯返嘅。 嗯， 咁大家最紧要咧都系要保持身体健康啦，睡眠充足啦，饮食均衡啦，做适量嘅运动啦，保持心境开朗啦。呢啲无论你系咪有冇呢一个嘅新冠肺炎或者系咪一个康复者都好，都应该要遵守嘅。 是啊，病后之后呢个运动是真是必然需要去注意，因为我哋见到呢好多肌肉系统都会即係衰退啊，呼吸系差啲咁，所以个喺个病后之后呢个运动量呢系适量咁慢慢去提升嘅。 咁希望各位呢即係预防又胜于治疗啦，如果未打针嘅快啲打针啦。如果你话打咗针之后呢就唔系代表你已经系一个超人嚟㗎喇，都要呢保持社交距离啦。 係呀，要防感染去做好啲㗎。 冇错冇错。好，咁今日唔该晒梁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病症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冇错啦，而家咧又放宽咗啲社交距离啦，可以出去咧呢一个户外嘅地方咧就系做运动啦。咁啊，做多啲运动咧，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啲咧，就必定对自己身体系最有帮助嘅。当然啦，咁啊，均衡嘅饮食、充足嘅睡眠，仲有愉快嘅心境咧，都可以帮助到你嘅健康。想怎样有这个愉快的心境，我觉得听歌都是其中一个好好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有听清晨爽利，都希望可以令到你愉快一点。某个钟呢，前辈又要同你讲声再见了。再见到大家的时间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啊 ,12 号。咁在这里呢，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母亲节快乐，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新一项计划援助乌克兰，涉及$150,000。拜登话将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枪炮弹药、雷达和其他装备。他又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增加拨款。外界估计拜登正要求国会就一项$330亿的援助尽快拨款，当中$200亿是军事援助乌克兰。拜登和其他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日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线上会议，商讨进一步抵御俄军。辽宁纪委监委披露，华晨汽车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文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超过$1,300,000人民币，在国资国企领域破坏经营环境。祁玉文在1995到2019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借用资金、承揽业务、取得经营销售权等方面，先后为39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祁玉文仲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外，2018年8月，华晨集团同省外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新能源汽车项目。祁玉文给予支持关照，并收取前款$1,100,000人民币。祁玉文先后担任华晨汽车集团董事长、总裁等职务。2019年3月退休，2021年6月佢被开除党籍。按規定相應調整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的犯罪問題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本港新增324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29宗輸入個案，再多11人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93,000多人染疫，9,131人死亡。另外再有23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5名学生和8名教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7日有7间学校分别有2宗或以上的个案，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在校内感染，相信是在社区感染。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7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选举听日投票，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昨日在会展举行造势大会，有过千名选委出席。李家超说，施政并非单靠他一个人，如果当选会团结社会，同市民同为香港开新篇。有学者说，李家超能不能够团结各界，仍然要视乎未来的施政路向，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亚奥理事会宣布原定今年9月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延期，主要是考虑到疫情和赛事的规模。今次的决定对于本港的运动员来说会有多大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到相关部署呢？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26间公立医院的非急症病房和部门昨日起重新给家属探访病人。有家属说，终于见到结了婚45年的太太，有些激动。亦都有家属说，相隔4个多月见回个女儿，好感动。一阵分享下他们相聚一刻的心情。 一些免疫系统比较弱或者是有相关疾病的人士，即使打了2针或者3针的新冠疫苗，都未必可以产生到足够的抗体。医管局较早前就已经引入首批预防性质的抗体药物，就希望可以给到相关的病人使用。一阵间会请来专家讲下这类病人究竟包括哪些人士。